最终BOSS战继续，在把守墓人艾姆谢特的三铁锹绝技一一领教之后， 许之阳团队的玩家哪里还敢有半秒钟的功夫感分神？除了认真打好这一战，此时所有人心中只有一个共同的念想：出去后一定要找到那些说9号BOSS比最终BOSS更难的家伙们好好算一账。 就那9号BOSS， 连艾姆谢特三铁锹中的随便一招都比不了啊！ 空中陵墓的传送阵中，许之阳那叫一个焦虑。 最终BOSS战的艰难他有所预感， 但是自己居然第一个挂出来，这是他未曾想到的。自己这不主要是无损伤杀到最终BOSS， 内心激动，找人分享一下快乐吗？ 结果打字耽误了一点时间， 开局走位慢了一点点， 谁知道这BOSS居然这么生猛， 直接一铁锹就把他给拍出来了。许之阳那个懊恼啊， 这才只是刚刚BOSS开打， 又不是通关了，自己这嘚瑟个什么劲儿啊！副本死亡倒是不爆装备，但是经验损失却是照扣。此外，鉴于神之领域的环境凶狠，所以副本死亡复活在入口处时却是给予满血满状态。 空中陵墓是浮于半空，入口是神之领域大陆上的数个传送阵。许之阳复活后被丢在了他们进入的那一个。这画面一恢复，许之阳立刻发现自己是被丢在了人群当中，顾不得其他，就先戒备上了。这可是在神之领域生存的基本要务，扔在人群里， 比扔在怪堆里是一样凶险的。不过很快，许之阳看清了这帮人头顶的称谓后，稍稍松了个一口气。这些人头顶的称谓是霸气雄图五分会，也是一整个团队的人。此时或坐或站的聚在这个传送阵口，也没人说话，看起来可并不怎么精神。 许之阳是四分会，这些人是五分会，说起来也是本家。当然不必担心这些人会打他身上装备的主意。只是在看清这一团队几个人的名字后，许之阳却也没高兴到哪儿去。尤其是对方当中的一个骑士，看到许之阳突然复活到了他们人堆里，立刻起身，晃晃悠悠走过来， 绕着许之阳就转了几个圈。干嘛啊？许之阳喝道，但喝问的口气听起来怎么也有点色厉内荏的味道。我没看错吧？这骑士转了几圈，听到许之阳呵斥后站住了脚步。这不是许之阳大团长吗？我好像听说你们是一个人没挂杀到空中陵墓最终 BOSS 啊， 怎么会这么巧在这里看到你？哎，我看看，现在距离你和我说这话，靠，居然有半分钟哎！ BOSS 是被您许大团长直接秒掉了吗？许之阳泪流满面啊！这正是他无法高兴起来的原因，因为这么巧，这家伙正是刚刚他在分享快乐的对象，霸气雄图五分会的狼之团的团长 狼头蒜，虽然四分会五分会从系统承认的角度来说不是一个公会，但大家都顶霸气雄图的名号，都是霸图战队的粉丝，所以从玩家角度都把对方视作自己人的。不过这分会之间，团队之间却是比较喜欢攀比，就好像同一公司下不同业务小组的业绩竞争一样。 这副本进度当然是竞争的主要业务之一。许之阳团和这狼之团两个团的副本进度从很早开始就比较接近，目前也是一起卡在空中陵墓，所以一直以来就互视为最直接的对手。今天许之阳得了无敌最俊朗这个编外骑士相助， 居然一人没挂就杀到最终 BOSS 面前。他相信这绝对是一个令人惊艳的壮举，所以就想和这一直以来的竞争对手分享一下。谁知道今天真是一个创造历史的好日子，喜之阳团队成立以来第一次团长第一个阵亡，居然就发生在了今天，而且不偏不斜，自己出来之后刚刚好就调到这狼之团里来了。这自己刚刚发给狼头蒜分享快乐的消息，都不知道这家伙看完没有，结果自己咣当一下直接从副本里死到人家面前来。喜之阳这会儿说真的其实是想立刻下线遁的，但终究还是惦记着副本情况，咬着牙也是坚持到这副本杀个结果出来呢。面对狼头蒜的质问，喜之阳干脆冷酷到底，冷哼了一下后避而不答，转移话题。 你们这是怎么着？是准备进副本了还是准备出副本了？ 这话当然是在揭人的伤疤。今天是空中铃木 CD 刷新的日子，杀到这副本的团队都会在今天展开新 CD 的研究。这个时间聚集在副本入口的，那基本都是死出来的，而不是准备进的。更何况这狼之团是喜之阳多年对手，风格他还是了解的。 哼，你别得意，你这大团长都挂出来了，我看你们团也差不多了吧，全团无伤最终 BOSS。 切， 狼头蒜怪声怪调地把喜之阳发来和他分享的消息里的几个关键字重复了一下。 切，我看你们在这儿也蹲了好久了吧，除了我有看到我们团的其他人吗？ 喜之阳冷笑，这话倒是很实际，从哪个入口进，死的时候就在哪个入口外复活。狼之团的玩家确实在这儿有一会儿了，又一次空中铃木没通关团灭，他们这正郁闷总结呢，结果喜之阳发来消息嘚瑟，狼头蒜正想骂街，结果这货直接死到自己面前来了。开始还是一怔，等反应过来后差点没爽爆自己的眼球。此时喜之阳提到这个问题，狼头蒜确实无法回答，因为他们真的只是看到喜之阳死出来而已。但几乎就在这话刚说完的同时，啪啪啪啪啪啪，喜之阳团干净利落地来了六个人报道。 哎呦， 狼头蒜那叫一个喜出望外啊，立刻迎了上去。 来了， 六人刚死出来还茫然呢，听人问候傻乎乎地应了一句 来了。 喜之阳再度泪流满面，今儿个这是怎么了呀，各种主角待遇啊，能有的巧合全往自己身上来，但人家主角遇到巧合都是鸿运当头啊，自己这霉运估计穿越一下都得穿到食人族的烧烤架上。六人傻乎乎地应对完狼头蒜，回头就见他们团长连忙打招呼。喜之阳这也顾不得去理会狼头蒜，连忙就问 怎么样了。 还能怎么样，挂了呗， 狼头蒜抢答。喜之阳深吸口气不理，结果这六人却都是点了点头， 是挂了。废话， 喜之阳没好气， 我当然知道你们是挂了，我说 BOSS 杀的怎么样了，局面稳不稳？ 局面稳还能挂？ 狼头蒜抢答又成功了。 第九个 BOSS 都过不了的人一边去， 喜之阳喝道。这话换上星期还说不了，今天可算是理直气壮了。狼头蒜立刻被喝了个哑口无言，他们确实也是卡在第九个 BOSS 上，而且这一次的 CD 表现更糟糕，第九 BOSS 都没见着就全灭了。 切，你们又能好哪儿去，偶尔过一次第九 BOSS 你看把你嘚瑟的，遇了最终 BOSS 还不是要歇菜啊？我说 这第九 boss 的难度可是比最终 boss 还要大呀，你们一人没挂过了第九，最终 boss 上来就把团长扑出来，我怎么觉得有点不对呀？哎，你检查一下你发的消息是不是有什么地方写错了，是第九吗？你确定不是第八、第七还是第六？ 狼头蒜喋喋不休地说着。许志阳都快要被气死了，但问题是发生的事实十分不给力啊，自己正嘚瑟，咣，自己死出来，自己正说只是自己死出来而已，咣咣咣咣咣咣出来六个，这要再装牛逼一下子全团灭出来，自己这脸可就真没处搁了。许志阳谨慎对待，不敢再说什么。狼之团的人本来已经没什么事儿了，这副本灭出来经验也是要被扣的，这种时候一般都是赶紧练级把这些经验补回来，结果现在一看有竞争对手的笑话可看，集体驻留此处，以队为单位整齐围观，结果真没让他们失望。这还没过一会儿，喜之羊团又出来了数人，狼头蒜哈哈大笑，完了还要说一句， 我只是笑啊，不说话。 徐志阳脸色铁青，也顾不上理会，连忙问新出的几个， 你们怎么样？ 这问题本来可以直接消息问还在里面的人，但怕 boss 战紧张，自己去消息反而耽误，所以徐志阳只是问这些比起他在里面多待了片刻的。 如果那家伙指挥的东西大家都能做到的话，应该没问题。 新出来的人觉得自己的回答相当聪明，结果说出来以后，许之阳和先前六位都直翻白眼，他们都误会了，以为这家伙在讽刺他们，因为他们很明显就是因为没听从指挥才挂出来的，他们哪知道这一次死出来却是真因为无敌醉俊狼指挥的躲开三位格他们没数清没做到才壮烈的。 照你们这个进度，我们再围观个两分钟就够了，倒是不耽误啊。 狼头蒜又在吐槽。许志阳真就是个牧师，他要不是估计早找狼头蒜单挑去了。 我说大头蒜，你这都已经团灭了还在这嘚瑟什么呀，赶紧找个地方刷经验去。 许志阳没答话，这边一个团队成员倒是回了一句， 那不急，等会儿你们的人都出来了咱们一起去，顺便交流一下友谊嘛。 许志阳被死对头看足了笑话，只想吐血，偏偏事实又一次不争气，许志阳团突然又是死出来两人。许志阳叹了口气，都不想再问什么了，结果这两个倒是喜气洋洋地过来和他们打招呼。 哎，局面不错呢，稳定住了已经。 许志阳一问之下竟然听到了一个让他喜出望外的消息。